攻读巴禄克先知书第一章。以下是巴禄克在巴比伦所写的书上的言论。巴禄克是乃利亚的儿子，是马阿瑟亚的孙子，是西德克亚的曾孙，是哈撒迪亚的玄孙，是希尔克亚的次世孙。那时是加色丁人占领和焚毁耶路撒冷五周年月之七日，巴禄克把这本书上的言论朗诵给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耶科尼亚及一切前来听讲的人，即贵族和王孙、长老和全体人民，不分老幼，他们都住在巴比伦苏德河畔。他们听了便痛哭起来，在上主面前进食祈祷，又各按自己的力量募集了银钱，送到耶路撒冷，交给沙龙的孙子希尔克雅的儿子约雅金司祭和与他同在耶路撒冷的其他司祭和全体人民。同时巴禄克在西方月十日取回了被人从圣殿中夺去的器皿，准备带回犹大地去。这些银器皿原是犹大王约什雅的儿子基德克雅铸造的。那时巴比伦王拿布高已由耶路撒冷将耶科尼亚、政要、祭公、贵族和当地的平民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致书说，请看，我们给你们送来一批银钱，要你们购买全燔祭及赎罪祭的牺牲和乳香备办祭品，献在上主我们天主的祭坛上，并为巴比伦王拿布高和他的儿子巴尔塔撒的长寿祈祷，使他们在世寿与天齐，并望上主赐予我们力量，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能在巴比伦王拿布高和他的儿子巴尔塔撒的福荫下生活，长久侍奉他们，在他们面前获得宠遇。此外，愿你们也为我们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因为我们得罪了上主我们的天主，因此时至今日，上主的义怒和愤恨仍未离开我们。最后，愿你们诵读我们遥寄给你们的这封书信，好能在帐篷节和大集会那日，在上主的圣所里自诵自成说：正义属于上主我们的天主，但是像今日的耻辱是我们所应得的，即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我们的君王和政要、我们的司祭和先知，以及我们的祖先所应得的。因为我们都在上主面前犯了罪，且背叛了他，没有听从上主我们天主的声音，没有随从上主给我们颁赐的法令。从上主领我们的祖先出离埃及地那一天直到今日，我们常背叛上主我们的天主，固执不听他的声音。因此正如今日一样，诸多灾难缠绕着我们，而上主在领我们的祖先出离埃及地为赐予我们流奶流蜜之地的那天，借他的仆人梅瑟预告的诅咒都降到我们身上。我们不但没有依照上主给我们派来的先知的种种教训，听从上主我们天主的声音，反而各随自己邪心恶念行事，供奉外邦的神祇，行了上主我们天主所憎恶的事。